好，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谈一下《红楼梦》的第65回跟66回。这两回大概是《红楼梦》一般人认为在文学的技巧上、写作上面写的最活泼的两段，所以我们今天会在上午跟下午分别跟大家介绍这两段中间的一些情节。那这两段非常不容易写啊，我想大家可能还记得，在上一次我们讲到64回的时候，发生了一个事情。就是贾珍的父亲贾敬死掉了，那么贾敬去世以后，这个贾府啊，就是贾宝玉家族的这个贾府，就办一个很大很大的丧事。那么我们也了解到，是过去清代的时候，守孝啊，就是一个做子孙的，如果有长辈去世，那个守孝是非常严格，你必须吃素，你必须穿素服，那么可能家里不能演戏啊，不能娱乐。有很多很多的禁忌跟规矩。可是在这个办丧事的时候，贾珍啊，就是等于是贾敬的儿子，等于他是在这个丧事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应该要守孝的人。那贾珍的太太就是尤氏，那尤氏有点忙不过来啊，我们讲尤物，这个尤当然有所暗示，就是尤家的这几个女孩子长得很漂亮。那么尤氏有一个继母，那么这个继母就带了两个女儿过来，很年轻的尤二姐跟尤三姐。那么因为长得漂亮，所以整个丧事就从办丧事变成有一点调情。那这个贾珍以及贾珍的儿子贾蓉啊，就是死者的儿子跟死者的孙子，都在这个丧事当中觉得是大好机会，因为来了一个这么漂亮貌美如花的亲戚。那我们特别注意一下这个伦理上的关系，贾珍的太太她带来的尤二姐尤三姐等于是贾珍的小姨子啊，以伦理来讲就是他的小姨，他太太的妹妹们。那对贾蓉来讲等于是他的姨妈，虽然不是亲生的，可是他要叫姨妈的。可是我们看到最有趣的就是在这个贾家当中，曹雪芹特别借着64回65回就开始透露出这个家族的男性某一个贪恋美色，或者说生活上的某一种混乱跟腐败的现象。那不要讲丧事啊，同时这里面也有乱伦的问题。就这一对父子贾珍跟贾蓉父子，就趁着丧事忙乱之间，就开始跟这个尤二姐跟尤三姐玩起来了。爸爸玩完了，爸爸走了以后，儿子来玩啊。那么这个就暴露出大概贾府整个要走向败落的一个开始。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这种事情很难掩人耳目啊，没有多久大概外面都会传说起来，那大概也不太好听。所以这个贾蓉很聪明啊，我们上次有特别介绍过贾蓉，就是长得又漂亮，18、19岁的一个男孩子，他聪明得不得了，就是整天就是吃喝玩乐，可是他很懂得怎么去吃喝玩乐一个人。那么他就想说，他跟他爸爸都喜欢尤二姐尤三姐，那么不断地去发生这样的一个事件，恐怕也不是一个办法。所以我们看到贾蓉就想了一个计谋，这个计谋就是说动王熙凤的丈夫贾琏啊，等于是贾蓉的叔叔。他就跟这个贾琏，他知道贾琏怕太太，那怕太太在家里面老是被那个太太管得严格的不得了，那贾琏又好色，所以贾琏发生过几件事情，我们在64回也重新拿出来整理过一下。就是王熙凤稍微不注意，贾琏就会把那个什么厨房的厨师的太太啊，或者那个厨房里面打酒的那个包二的太太都搞到床上去。那么已经发生过好几次，所以贾蓉就看准贾琏这个叔叔好色，然后又怕太太，所以就想说，我来帮你金屋藏娇，那在外面弄一个房子，然后把尤二姐弄在那边去。那么这样贾琏就有了一个，等于有一个外遇，可是是贾蓉帮他去促成的这个外遇。那我们特别注意一下，我们一再提到贾蓉并不是为贾琏着想，其实贾蓉的目的是刚才提到说，因为他跟他爸爸都在玩尤二姐跟尤三姐，所以觉得所有的亲戚可能都在讲闲话，那么这个事情传出去也不好听，所以让这个笨笨的贾琏去金屋藏娇。那贾琏因为有一个很凶的太太，所以管得很严，他也不太可能常常来，所以钱是贾琏出的。到最后他不太能够来的时候，这个贾珍跟贾蓉还继续可以去玩这个尤二姐尤三姐。我们就看到这个部分里面透露出贾家的某一种人性上的非常 露骨的东西跑出来了。那我们特别希望大家了解到，就是因为曹雪芹本身在写《红楼梦》，重视一个字，就是情。情这个字的某一种真诚，对于宝玉来讲啊，我们一直觉得贾宝玉是曹雪芹最可能最用心去写的一个角色，而贾宝玉的用情常常被误会他可能是滥情，可是可能并不是，他其实有他的在每一个情的片段的时空里的专注跟他的真诚在里面。可是在写到贾琏、贾珍、贾蓉的时候，其实对比出一个肉体上没有办法克制的另外一种欲望，而这个欲望跟情之间的差距不是很容易分得出来。那我想《红楼梦》最伟大的地方可能在这里，就是情跟欲，我们今天常常连在一起讲，可是我们又感觉到情跟欲又不完全相同，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分得一清二楚，它有时候是纠缠在一起的。可是作者很认真的在64回、65回里面约略的分辨了一下情跟欲之间究竟如何去做一点点的分辨，我觉得作者并没有绝对把它二分法。所以因此等一下大家看到贾琏被贾蓉说动了，那么贾琏觉得这是天大的机会，因为我记得上次有跟大家提到，我觉得贾琏是一个被凶悍的妻子管到有一点透不过气的男人啊，他也不过就是20岁，那所以我并不是在怪王熙凤，我只是说这个妻子管得再严其实是没有办法管到滴水不漏的，没有办法管到滴水不漏。我总觉得最好的情感到最后如果是一种相互的信心，如果是一种牵挂，恐怕并不是一个外在的严格。所以王熙凤养了一群的丫头跟佣人，每天像情报局一样的在监视她那个丈夫，她丈夫有一点点风吹草动立刻回报王熙凤，可以严格到这样，可是你可以看到还是管不住。结果贾琏就在城外面买了房子，然后就把尤二姐娶过来，就是一个外遇的事件。可是他不敢声张，不敢声张，第一个当然是因为王熙凤太凶，他怕这个事情闹出来不得了，第二个因为他在守孝，因为他的伯父贾敬死掉，那么这个是触犯国法的，就是当时的公务员如果你在赴丧期间比如说3年之内你竟然还娶妾的话，因为清朝的法律娶妾是合法的，可是赴丧期间是不能娶妾，就是你必须禁欲的，那么如果被发现的话他会有革职或者是有更大的罪名。我们知道清朝初年写长生殿的这个洪升，因为在皇太后死掉的时候守丧期间没有遵守国家法律，他就在家里继续演戏，结果就受了很大的处罚。所以有些法律我们今天不太了解，我们觉得这个国丧关我们什么事情，你国家有一个什么国母死掉，老百姓还是可以看电影，那可是古代不是，就是你连电影都不能看了啊，你连戏剧都不能看，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不太容易了解的一个情节，那所以特别解释一下。所以等一下大家看到这个事情说成了以后，这个贾琏就在城外买了一个说不怎么样的房子啊，可是我上次特别解释不怎么样的房子是20间啊，一共有20间，所以你可以看到当时的富豪这个不怎么样对于老百姓来讲已经是不得了了啊。可是因为他们真的是那个社会里面那种用今天来讲可能随时一出手就是动辄以亿来计算的那种家族，所以对他们来讲就是小钱，他每个月就是给尤二姐5两银子来过日子。可是我们知道《红楼梦》里面丫头大概一个月就是2两3两，2两银子算多的，袭人就是2两银子，那么他就给尤二姐5两银子，那就算过的日子过得很好，然后又拨了几个佣人去。那这个佣人当中也很有趣，就是刚才提到包二，厨房里面的一个厨师，他的太太包二家的这个女人就是跟贾琏上过床的，那现在就把这个包二家的也拨过来，然后也把包二拨过来，就来照顾这个尤二姐。所以他就有一些属于贾琏自己的亲信的一些人就负责在这个地方照顾。 那特别大家注意到这一段的描写很有趣，就是某一天良辰吉日，就一乘素轿，特别注意素轿，因为过去如果结婚的话是大红花轿，可是他讲素轿，就是因为在守丧期间不敢声张，因为一声张，今天忽然某周刊报道或者是光碟就出来了，你大概就完了。我们不要忘记，贾家这些人都是当时朝廷的大官，所以他们的行动是很受到注目的一些人，所以就一乘素轿过来，然后贾琏骑了马，也是素服相见，所以注意素服，他还是穿着守丧的服装。那么这里面都有一种伏笔，后来因为王熙凤要去开始闹起来的时候，王熙凤第一个就到法院按铃申告，说我丈夫在守丧期间娶妾，可是他当然不是自己出面，王熙凤没有那么笨，他是叫别人去告的。然后王熙凤就骂她丈夫说，你要娶你也告诉我，我来帮你娶，结果现在闹出来了，然后王熙凤就说，你要给我多少钱，我帮你去打这个官司。所以你可以看到夫妻之间也很有趣，就是那种贾琏就是有点窝囊的男人啊，因为太太太能干太厉害了，所以他其实在做坏事的时候有一点快乐。在这个部分我对贾琏有一点同情，就是说因为你管得太严，那个可以犯一点点过错犯一点法的那个小孩子啊，你大概可以知道一个特别严的老师，如果你逃课成功，你会有一种成就感的。那么所以如果那个老师不怎么管你，大概也反而不见得会逃课，可是那个管得最严的老师跟父母，小孩子有时候会想背叛。所以我一直觉得贾琏在这个事件里面是他一生唯一的成就感，他终于可以包了一个二奶了啊，可以去弄了一个房子，然后把尤二姐娶在那边，而且有一段时间王熙凤不知道。王熙凤不知道其实有一个原因，是因为王熙凤这一段时间流产，身体非常不好，所以身体不好的时候真的有点照顾不到。平常王熙凤大概是每天要讯问她的家童她的佣人说，这个贾琏在外面干什么，所有的24小时的行动都要报告的。可是因为身体不好，就有一点疏于照顾啊，疏于这个监督，那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大概他也觉得贾琏胆子没有那么大，就是在伯父这个负丧期间竟然敢娶妾，所以大概这两个原因就造成了这样的一个事件发生。所以等到尤二姐娶过来，尤二姐的妹妹尤三姐还有尤二姐的妈妈尤老娘，他们就一起住在这个20间房子当中，然后有马夫有佣人，大概10几个人就住在这个地方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古代的金屋藏娇其实是蛮大动干戈的啊，不像今天可能就是一个人娶过来就好了。那么过去他要有亲戚还有服侍他的这些人，那么所以能够瞒到滴水不漏也很不容易。可这个事件在第一段当中写到贾琏在外面金屋藏娇外遇成功，然后就跟这个当天晚上跟尤二姐颠鸾倒凤啊，那么作者只用了4个字。可是我们想到《红楼梦》的65回如果落在另外一个作者的手中，可能会变成《金瓶梅》。我们知道《金瓶梅》是描写到很多肉体上性的事情的，可是可以看得出曹雪芹这个作者关心的其实不是欲望的东西，他对人的肉欲情欲的部分有描写，可是他觉得那个大概不是生命里最重要的东西，最后生命里面有一个情的牵挂其实是最难描写的。所以我也特别希望大家可以比较，就是其实明清之际有两部了不起的小说，一个是《金瓶梅》，一个是《红楼梦》。那张爱玲有一点意思，就张爱玲常常提到说她甚至喜欢《金瓶梅》还超过《红楼梦》，因为《金瓶梅》写人性的欲望，写这种人性里面的某一种不可自制的那种本能的东西写得非常好。那其实张爱玲对这个东西也很感兴趣，就是在一个上海这种都会的背景当中，她看到商业文化起来以后，我们叫做饱暖思淫欲啊，就是经济富有之后人很难不去发展淫欲的这个部分。所以西门庆一般人都认为是中国文学小说里面最早一个商人阶级出来的，他是商人阶级，所以他最后 发财很容易，而那个发财很容易的时候，他很难不克制他的欲望。所以每一次可能股票涨了，忽然多出很多的钱，他就开始买女人。所以李瓶儿啊、潘金莲都是，其实都是被他买来的。然后他又不断在身体上，就是怎么样让自己去在性上面去玩各种游戏。那么可是作者的描绘是说，这种性的游戏玩到最后，其实大概也并不见得是最快乐的事情。所以《红楼梦》在《金瓶梅》之后，不可能不受到《金瓶梅》的影响。可是《红楼梦》的作者比较偏重在情，会觉得那个 A 片你看再多也没什么意思，因为就那么一招。可是情的东西的牵挂，可能是人可以升高的东西，人在性灵上可以升华的东西。所以《红楼梦》跟《金瓶梅》其实是相关的，都在明末清初，大概就是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社会出现大量的商人阶级以后的文学。可是它的不同在于，《红楼梦》希望把人性做一点点的升高。所以我很希望读六十五回的时候，大家注意到他写到性的东西的时候，可能就是颠鸾倒凤四个字就带过，他不太做细节描绘。《红楼梦》用四个字，如果是《金瓶梅》可能就是两页，写到最细的细节。那所以这是两种不同的写法啊，两种不同的写法。所以《金瓶梅》你阅读的时候，你会觉得里面有更多对人性这种很不克自制的欲望的悲悯啊。我觉得欲望是很难解释的一件事情，就是作者并不见得一定排斥欲望，可是会觉得欲望这个东西是要怎么去沉淀的啊，或者怎么去升华的，因为它不容易可以维持到它一个固定的这个平衡。那么贾琏基本上是掉在欲望当中的人，因为陷溺在欲望当中，所以他情的升高比较少。我们看到颠鸾倒凤之后，他就在灯下看尤二姐，越看越漂亮，越看越心疼。好，不要忘记这里面都还有男性对女人的疼惜。可接下来他就跟尤二姐讲说，我多么爱你，那别人都说我家里面那个老婆多好看，我看她比你是比不上的啊，就开始做比较了。可这个时候大家会发现，宝玉身边跟这么多女性在一起，宝玉从来不做比较。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理解，就是我觉得这是《红楼梦》的一个重点，就《红楼梦》觉得人在某一个部分很少因为比较而去贬低一个人。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贾琏上一次发生的外遇事件，就是跟包二的女人躺在床上发生性的关系之后，他就跟包二讲说这个怎么样子想一个办法把那个王熙凤害死，那么我就把你娶进来怎么样子。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有点害怕，就是贾琏所有的欲望的当下，他会出现一些残酷的或者报复的或者对人的一种批判的东西。所以他这个时候又跟尤二姐商量，他就跟尤二姐说，只等王熙凤死了，我就把你接进来扶正，那现在你委屈一点，我们就暂时在外面长交。那这个时候我们会觉得，我觉得曹雪芹的用意在这里，就是说真正一个可以升高的情感其实不至于到如此。即使我们克制不住欲望，即使他对贾琏在外面金屋藏娇有外遇这件事情还没有做最大的批判的时候，可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你会害怕起来，就是这个王熙凤跟你结婚几年生了一个孩子，好像一点恩都没有，最后你会发现只有恨。因为他每次跟一个女人一上床就说只等她死了就好了，那这个时候你会觉得贾琏跟王熙凤到底怎么回事，就这一对夫妻怎么会彼此变成这种状况。那王熙凤也在防范贾琏，而贾琏处处就是觉得等着王熙凤死掉。那这个大概是我觉得曹雪芹特别让我们读者在反省的，就是情感不应该是如此的，情感即使到无情缘都不应该是恨啊。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其实《红楼梦》有很深很深的意义在里面。因为情感常常在社会事件里看到说啊，这两个人多么相爱，可是一不相爱就变成恨。可相爱之后不应该是恨，相爱之后即使没有情缘，他都有恩，他也有过记忆。所以社会里面的某些事件的渲染也让你觉得爱的相对如果就是恨的话，那么这个爱的意义到底何在。所以作者大概会觉得欲望的相反就是恨，可是情感的相反不应该是恨，情感的相反可能还是很多的同情，很多的包容以及怜悯。所以我想这里就可以看到64回到69回宝玉贾宝玉都没有出来，可是这个时候你会特别怀念宝玉， 这个男孩子是跟贾家其他的男性不太一样的。他在相处于女性之间的时候，他的周到，他的体贴，可他从来不做比较，他只觉得恨不得对每一个人都好一点。可是恨不得都对每一个人好一点，并不是跟每一个人有牵连跟牵挂。好，所以我想这个时候我们会觉得《红楼梦》有一个最不容易理解的这个部分，可能在64回会表现出来。所以也许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看一下这个他们结婚的这一段啊，就是说贾琏、贾珍、贾蓉三个人就商量，事事妥帖，就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好了。到了初二，先把尤老娘、三姐送入新房啊，就是新娘没有过来，因为新娘一定要选吉日良辰才能过来，所以先把新娘的妈妈、妹妹送进新房，让这个妈妈妹妹看一下检查一下。那妈妈看了以后就觉得，哎，贾蓉讲的有点天花乱坠，说要把你们送进白宫了，就看一看，没有白宫那么豪华，可是也觉得不错，还不错。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这里面写这个母亲要把女儿嫁出去了，可这个母亲一定有矛盾，因为这个妈妈知道这个女儿要嫁的是一个没有明媒正娶的身份，没有名分的，就是在外面金屋藏娇。那母亲知道女儿是被金屋藏娇藏起来的，当然有一点不舒服，可是觉得，哎，女儿将来至少后半辈子生活大概没问题，因为贾琏养得起你。所以这里面又看到了那个母亲的矛盾，就是有老娘就看一看，就说，哎，怎么没有像你讲的那么豪华那么漂亮，本来跟我讲是一个五星级的什么什么，就现在变成四星级，可是她觉得也还好，就至少女儿将来有一个下场，所以也就住下来。所以包二夫妇啊，就是被调过来去服侍将来尤二姐、尤家这一家人的这个厨师包二夫妇，那看了如一盆火啊。作者用四个字"如一盆火"，就是知道将来这是他们的主人，所以就极尽奉承、拍马屁啊，这种讲好话啊，他用了一盆火来形容。那赶着尤老娘一口一声叫老娘。那或者叫老太太，又赶着三姐叫做三姨或者姨娘。到了第二天，就是初三五更天啊，注意五更天是天蒙蒙亮，所以这里面有一个意思，可能不细心你读不出来，就是干嘛结婚要在早上一大早五六点结婚？那个因为那个轿子出来没有人看到，就其实是瞒着别人，所以注意特别讲五更天，我们今天很少人五更天办婚事的啊，结婚的。所以五更天有一点意思是说有一点掩人耳目，所以大家不注意的时候，五更天一乘素轿啊，特别注意一乘素轿是白色的，不是大红花轿。那么结婚应该大红花轿，前面有唢呐，有管乐队在吹吹打打，都没有，就是一乘素轿。所以你也会觉得这个尤二姐嫁过来也有一点凄凉啊，有点凄凉。就是我觉得《红楼梦》写64回、65回，在写过去社会很悲哀的女性的命运。女性没有能力自主，女性只是受到别人选择要或者不要。所以尤二姐最后吞金自杀，对她的妹妹发生了更大的影响。所以尤三姐觉得，我是不是将来要走上跟姐姐一样的命运，站在那边任凭男人来选择。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到66回的时候，尤三姐变成了一个反扑的角色。《红楼梦》里面唯一反扑男性的只有一个女性，就是尤三姐。她最后说，你们父子是要嫖我们姐妹吗？那来看看吧。她就去开始去嫖这两个男人。那我们都不太懂女人怎么去嫖男人，她就开始调戏他们，灌他们酒，然后叫他们脱衣服，就开始玩弄他们。《红楼梦》大概写的最大胆的女性是尤三姐，就她最后觉得，如果我走向死亡，如果我的姐姐将要走向死亡，如果我的命运也将是走向死亡，被玩完了之后就丢开了，那我就好好闹一场。所以《红楼梦》里面今天让大家特别有记忆的女性是尤三姐，是因为她最后刚烈得不得了，她最后就是稳健而死。好，所以在这一段里，大家看到贾琏她也穿了素服，坐了一个小轿子，拜过天地， 然后烧了纸马啊，就是结婚的一些仪式。那尤老娘看到二姐身上头上焕然一新，所以虽然是素轿，可是尤二姐本身还是打扮成新娘的，就焕然一新，戴了新的首饰，穿了新的衣服，那跟平常在家的样子不太一样，所以这个妈妈有一点就高兴起来，觉得至少女儿大概还是被善待的啊，不像一般金屋藏娇那么委屈。我特别希望大家在读六十五回的时候感觉到，作者是一个男性，可作者在这些回目当中有对女性非常大的同情，就是在过去的这样的社会里，一个女性大概只有一个被选择的角色，她始终是无法自主，所以作者特别疼惜女性，好像宝玉是一个最疼惜女性的，又觉得女性是花，那应该好好疼她们。那可是这些女性其实有时候是被糟蹋，那贾琏在床上可以跟她颠鸾倒凤，说等那个王熙凤一死我就把你扶正，可是没有多久贾琏也忘了。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尤二姐后来吞金自杀的时候，我们就会问说，这个贾琏不是很爱她吗？怎么这个爱这么短暂，几天之后就忘了？所以最后尤二姐在那边被王熙凤折磨的时候，没有东西吃，然后生病了没有医生看的时候，贾琏也并不在旁边。所以其实我们就会发现，作者会指责一个东西，是说所谓的欲望当下的语言其实是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东西。那么这样的一个说一等王熙凤死掉我就把你扶正的话，其实就像过眼云烟，也很快就忘掉。那么所以因此大概也让女性会有一个自觉，就是说这种语言本身讲得再漂亮其实也没有用啊，而并没有一个真诚的东西，反而像看到宝玉并不太讲这一类的话啊。所以我想在这一段当中，我特别希望大家看到，就是贾琏看这个尤二姐就进了洞房，跟她颠鸾倒凤百般恩爱，八个字就够了啊。如果是金瓶梅的话就不是八个字，可能是八页啊。所以这里面是作者对于东西的不同的偏重啊，不同的偏重。那如果大家有机会比如说看这个侯孝贤的这个最好的时光，他会描写到可能60年代的爱情跟今天21世纪的爱情的不同。60年代的爱情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在读大学，你会发现两个人恋爱7年的手都没有碰过的那种爱情，它也叫爱情，可他会里面有很大的期待，有很大的尊重，有很大的甜美的那个感觉。那到2001年以后，你可以看到那个影片里可能一进房间就开始脱衣服了，大家可能会感觉到说《红楼梦》里面的这种描写欲望跟情感，其实在今天我们也会发现欲望跟情感的表达跟它的社会性也有关系。一个时代一个社会会给予那个时代跟社会里的人一种表达情感的方法，当然并没有绝对的对跟错，它各自有各自的优点，也各自有各自的缺点。可能在60年代我们总觉得情感真的压抑到这么厉害，我们那个时候很渴望说自由一点，那也不至于7年都不要碰手这样。可是今天又觉得好像又太快了，那个可以在短暂的时间里面发生的事情是不是也会在短暂的时间里结束？那这个时候你会看到人性的两难啊，人性的两难。所以在这里讲颠鸾倒凤百般恩爱八个字，这个曹雪芹我相信他如果要去写性的细节不见得会输给金瓶梅，可是作者在这里很明显的刻意避开了这个部分，也觉得这不是他要讲的重点。可是他也会让我们看到贾琏在短暂的时间里面有一点点对女性的疼惜，是他在灯下看到这个尤二姐说越看越爱越看越喜欢，其实那个是好的，那个并没有什么不好，就是他对美的东西他是有疼惜的。那只是我们会觉得说美的珍惜跟美的一种不珍惜也可能是一体两面的关系，会不会很快的觉得这个尤二姐又变成他厌烦的一个对象啊，所以他说越瞧越喜，那不知道要怎生奉承这个二姐啊，不知道要怎么去说他好，就命令包二家的人不许提三说二，因为他是二奶奶或者三奶奶，因为王熙凤是原配，平儿是二奶奶，其实尤二姐嫁过来应该是三奶奶，那么所以佣人应该叫三奶奶，可是贾琏说不准提三道二的，就直接叫奶奶，那么意思说我把王熙凤平儿一笔勾销了。 所以情感的，刚才讲到情感的最大的警告是说一种无情的遗忘啊，一种遗忘。其实情感可以是记忆的，对于宝玉来讲，那跳井死掉的金钏他会一直记得，他会每一年在那个时候跑去祭奠这个人，他的情感并没有消失。可是我们看到贾琏希望把前面的情感一笔勾销，他就变成恨啊，变成某一种恨。当然我们也会觉得这里面可能可以考虑两面性的问题，就是王熙凤怎么做人最后做到这个样子，一生好强的王熙凤最后其实是输在她丈夫的面前。那我觉得输在丈夫的面前可能更大的问题是说，大概她的好强少掉了一个人的某一种柔软的智慧啊。我想柔软的智慧并不是让步啊，其实并很多人误会她是让步，我想柔软的智慧反而让别人可以有机会去疼你或者爱你。那王熙凤太强了，所以我想特别是因为贾琏本身的这种有一点懦弱啊，有一点没有自信的男人，他跟王熙凤在一起其实就那个磁场特别不对，他会觉得这个婚姻变成一个一直在捆绑他的东西，如果你被捆绑你就会时时想要逃脱。所以王熙凤最后的失败就是他不知道他所有的防范都变成捆绑，而这个捆绑反而促成贾琏不断想要逃脱。所以这个晚上贾琏的幸福跟快乐大概也可以理解，我觉得肉体上的欲望再快乐也不至于如此，可是我觉得是一个忽然逃脱了管理严格的防范而犯了一点错的小孩子的那个开心。所以他就跟这个包儿他们说不许提三道二的，只以奶奶称之，那自己也就叫尤二姐叫奶奶，然后把凤姐一笔勾销。所以作者这里讲的四个字其实是让人忽然悚然而惊的啊，一笔勾销。我觉得人世间的情感千万不要变成一笔勾销，人世间会有很多的情感，不管长短不管深浅，情感不可能一笔勾销。可作者在这里看到贾琏认为他才刚刚第一天晚上他就觉得前面的平儿跟王熙凤都可以一笔勾销了，这个生命其实是一个有问题的生命，他也不会是一个快乐的人，因为他所有的过去他都要遗忘，他不去牵连也不去记挂，那当然接下来一笔勾销的就是尤二姐。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一笔勾销四个字特别让你看到了作者对这个事件的一个讨论。有的时候贾琏回家，回到家里王熙凤一定问他说你今天到哪里去了，他说我到东府有事羁绊。注意东府就是贾珍的家，就是宁国府，那王熙凤现在是帮助荣国府管家，所以他回家就是回到荣国府，所以他说我在帮宁国府，就是东府，那东府就是贾珍。所以意思是什么，贾珍跟贾蓉这一对父子有一点帮助贾琏在隐瞒这个金屋藏娇的事情，所以有一个人在做帮手，所以王熙凤就不会怀疑了可能打打电话也知道说诶他真的在东府，可是不知道是在金屋藏娇那边，因为贾珍跟贾蓉的父子就是东府啊，叫做东府。所以等一下你就会看到这种复杂的问题的出现。那凤姐因为知道她跟贾珍很好，两个堂兄弟非常要好，那自然是有其他的事商量，也就不疑心啊。这里特别注意王熙凤不怀疑是很难的，王熙凤通常对她的丈夫充满怀疑，那当然也是因为前科太多了，她只要半小时不在家就有一个女人上床了，所以那个王熙凤永远也在那个提心吊胆里，所以这两个人变成一种冤家，你会觉得他们好像前世彼此欠了什么东西。那如果林黛玉跟宝玉是要还眼泪，他们大概要还另外一种东西啊，你不知道要还什么，所以大概又是另外的一种因果。所以王熙凤就随时在怀疑他，可这次的不怀疑的的确确是因为贾珍介入其中，他觉得大概不至于一个堂兄带着自己的堂弟在外面金屋藏娇，他万想没有想到是亲戚在帮忙啊，就是说这两个人竟然可以狼狈为奸的玩起来，所以王熙凤就被蒙在鼓里了。 那当然有人知道啊，说家里面的下人虽然多，都不管这些事。有些游手好闲的人，专爱打听小事的人，啊，就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人专门喜欢打听人家怎么样，人家怎么样，这种琐琐碎碎的八卦的。那今天有，古代也一样有。可这些人也因为害怕，知道这个事情非同小可，如果闹起来的话，牵连其中，自己大概是吃不了兜着走，所以大家也都不太敢讲，所以王熙凤就被瞒住了。所以你可以看到，王熙凤建立了一个天罗地网的情报机构，结果这次没有发生作用，完全没有发生作用，因为所有底下的人不通报任何的讯息，然后又有贾珍、贾蓉在帮忙，所以贾琏一个月就拿5两银子给尤二姐做每天的吃穿的用度。那如果他不来的时候，尤老娘、尤二姐、尤三姐就三个人一起吃饭。好，注意他不来的时候，就贾琏不可能每天在外面外宿的，他还是要回去应酬他的那个太太，所以他偶然来偶然不来。所以不来的时候，就是尤二姐跟尤三姐跟妈妈三个人一起在吃饭。所以这样的身份，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过去所谓的金屋藏娇的传统戏剧，有一个很重要的戏叫乌龙院，讲水浒传里面的宋江后来娶了阎惜角，其实也是如此，就是在外面买了一个房子，把阎惜角放在那边，可是有时候他就不能来。那不能来，就是宋江的学生叫张文远，他就常常跑来啊，他就想说这个老师在大学里面很忙，那我来吧，他就常常去陪师母，那师母很年轻啊。所以我们看到乌龙院的故事，最后宋江杀死阎惜角，是发现阎惜角跟他的学生在一起了。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看到，过去大概这一类的事情蛮多，可是你在外面做了一个金屋藏娇的事情，又不能够常常来陪伴这个人的时候，当然自己要负很大的责任。那就觉得说我有钱，我多买几个，每个地方放一个。那可是事实上，当然不是从一个真正情感善待对方的那个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情。好，所以我想作者很细心的在写，也许我们的社会很容易发生的所谓的这种外遇事件，可是写到非常非常细的地方。然后他来的时候，他们夫妻两个就一起吃饭啊，就是贾琏跟尤二姐一起吃饭，然后尤老娘就跟尤三姐另外分开吃。然后贾琏就把自己多年积的提己啊，注意提己就是私房钱。可是我一直怀疑贾琏大概没有太多的私房钱，因为王熙凤实在是太厉害了，所以王熙凤常常东翻翻西西翻翻，就翻出贾琏又藏了一点银子，就把它搞光掉。所以贾琏其实蛮可怜，就出去的时候大概身上根本没什么钱的啊，就是王熙凤的的确确是管得严得不得了。我们看到王熙凤会动不动就放3000两银子去放高利贷，就是把贾琏的钱拿去周转，然后自己在那边赚钱，所以贾琏身上没有什么钱。可是这个时候他就有一点点钱，他就想办法赶快给尤二姐，因为他终于有一个地方可以藏他自己的私房钱。所以我常常有时候觉得很想把六十五回拿出来做今天应该叫什么外遇补习班的一种课程大纲，因为我觉得这里面其实让我们有很多的反省，就是真正的情感怎么防范真的没有用。就是你可以看到贾琏是所有被防范外遇里面防范的最严格的男人，就是有这么严密的情报单位在监督他，有这么严密的经济管理，让他身上一点钱都没有，最后他还是在外面娶了太太，在外面藏了娇。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如果是真正的情感，恐怕还是建立在两个人一个互信的基础上，那没有这个互信，怎么样的防范都没有用，甚至那个防范会变本加厉，变成促使对方去犯罪。因为不要忘记，犯罪是有快感的，在严厉的防范里的犯罪，有的时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快感。而且我们知道男性很奇怪，男性身上一直有一个孩子的部分，他跟女性结婚以后变成母性不太一样，他有一部分，因为以植物跟动物的雄性跟雌性来比较，雄性是播种，雌性是负责养育，就是他要结果的，所以雄性本身在生物学上面它是一个播种的角色，而这个播种的角色使它不安定，也比较的流浪啊，比较的叛逆。而女性一旦变成母性，尤其她有孩子以后，等于她有了一个果实了，所以她是比较安定的角色。所以当然我们今天在这里不特别去强调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说如果从更大的心理学生理学去看，在我们社会里常常容易发生的事件，其实应该有更多面向的照顾，以后恐怕是比较周到的。 也比较更深入的去理解每天打开报纸可能都会发现的事情。可是这些事情因为没有被深入的去做更诚恳的探讨，所以其实它一直没有真正好的解决。那坊间会有很多什么很速成的方法告诉你什么这个防范外遇20篇什么10篇，或者到处的征信社帮助你如何如何，你会发现都没有用，从来没有真正遏制过。那么大概回到真正情感的本身反而是一个重点。所以这个时候贾琏有一种快乐，贾琏就是在外面有一个他自己私人的秘密，这个私人的秘密是他有一个女人，而这个女人也可以帮他把一些王熙凤老是要把他挖走的钱可以存起来，他就把钱都拿到这边来，这个提己的这个部分就放在这里。所以你换一句话想，王熙凤如果给贾琏更多一点自由的空间会是什么样子，我不晓得，我不能做结论式的判断啊，我只是在猜想说贾琏在他自己家里几乎是没有自己的空间的，这个空间包括物质的空间跟心灵的空间都没有，他没有什么地方放提己，提己是他自己最私密的东西啊，那个私密的部分完全没有了，当他完全没有的时候他想逃啊，他会想逃。那我绝不是在这里为贾琏说话，只是觉得说我想人生需要很多的学习，智慧的学习。所谓的智慧是你不断在调整你跟另外一个人之间的关系，那怎么样去学到一个最好的相处的某一种方法。所以这个时候你会觉得为什么他会把私人东西都拿到这边来了啊？就是贾琏把所有的提己都搬来给二姐，然后又把凤姐的为人行事枕边尽情告诉了二姐。好，注意这一段，晚上睡觉的时候在枕头上告诉二姐王熙凤的为人行事，你特别注意一下，其实尤二姐扮演了一个很有趣的角色。尤二姐其实都在跟贾琏说，我不相信王熙凤这么坏啊，不相信王熙凤如何。所以尤二姐最后的死亡是让你非常同情的，是尤二姐始终是用一种宽容的方法。那我们看到后面有一段，就是尤二姐问贾琏的佣人星儿说，星儿你是跟王熙凤在一起最久的，你可不可以谈谈为什么外面都在骂他。那这个星儿就说，两面三刀如何如何，笑里藏刀，说你最好一辈子不要见他，他跟你笑的时候底下已经在使诡计要害你了。那尤二姐说，你们这些人啊，嘴巴里真是，你拿人家薪水就把人家骂到这个样。所以尤二姐自始至终没有相信王熙凤会害他，所以等到王熙凤把他接到家里去的时候，他觉得王熙凤这么好，怎么底下的佣人这么坏。可是的的确确我们看到最后王熙凤让他吞金而死的时候，他完全求告无门。所以王熙凤的厉害是杀人不见血的，就是外面完全看不出来的。那个也可以看到王熙凤来自于一个官僚的大家庭，他太懂得计谋这个东西，太懂得人的心机。可尤二姐是一个民间的小女子，所以她单纯的不得了。那么这里面我觉得曹雪芹也在反省他们家族里面这种官僚体系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心机在里面，什么事情都在斗，可是尤二姐是不懂得斗的啊，所以等到在斗的这个过程里她是完全是一个失败者。那贾琏就跟她讲说，这个王熙凤多么坏啊多么坏，就跟她讲说只等一死就接你进去啊。我觉得读到这里你是觉得最惨的啊，说只等王熙凤一死我就接你进去。那所以我不晓得，我觉得《红楼梦》的读者是很多人的，可是《红楼梦》的读者当中如果也有像王熙凤类的，读到这里其实会很心痛，就说自己争强好胜了一世，最后如果有机会听到自己的丈夫在另外一个枕边跟另外一个女人讲自己说只等你一死就接进去的时候，我相信大概整个生命都幻灭了。所以因此《红楼梦》里面有一种反省，这个反省也许是我觉得在《红楼梦》里面都在反省自己，就是我如何使我的生命有另外一个不同的表现方法。所以记得吗，王熙凤的判词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这个人一辈子这么计较这么聪明，可最后其实千算万算算不过天意啊，算不过天意。 读到这一段，其实会有一种心痛，就是也会觉得贾琏怎么会这么恨王熙凤，因为不至于你爱尤二姐，你就要讲这种话，说只等她一死。好，所以我想这里面也对男性也有一个反省，如果是贾琏的话，如果读者是贾琏，大概读到这里也觉得何必如此。那如果爱有一种两难，也不至于要立刻说啊，只等他死，我现在生命里面没有别的事，只等他死，那这个婚姻到底存在的意义又是什么啊？只等一死就接进去，那二姐听了当然也愿意，就说啊，这样也很好，当下十来个人就过起日子来，十分丰足，眼看就是两个月的光景啊，过了两个月。下面进入一个新的一段，非常精彩的一段。两个月过去了，新婚，注意新婚这两个月贾琏是常常来的，两个月之后慢慢就比较不来了，你注意那个时间的感觉，就是两个月过去了，好，贾珍就来了，这样可以了解，搞得清楚那个人物哈，贾珍贾琏，就是那个贾珍帮贾琏娶了这个金屋藏娇，他的目的本来就是想说贾琏有一个很凶的太太，管得很严，将来贾琏不可能常常来，贾琏不来的时候我就来，那反正五两银子又是他出的，房子也是他买的，那他去花钱弄这个汽车旅馆我来用，所以你就看到贾珍其实有很坏的一个心意，可是他刚开始他不会，他知道人家新婚燕尔，所以不要这个时候来，所以两个月以后贾珍就来了。那这一段写的真是惊人到极点，那个贾珍来了就带了两个佣人啊，就是他打听，先打听说去问问看今天贾琏在不在，贾琏来不来，就前面的人就说贾琏今天不来哦，他就很高兴说好，所有的佣人就退，他是一个大官了，朝廷大官，所以他身边是有随扈的，就随扈退掉，只带两个佣人，就是喜儿跟寿儿。我们知道这名字也取得很有趣，就是以前的做官的人给佣人取名字，就是要贾琏叫兴儿龙儿，兴隆，然后这个人要喜气跟长寿，喜而寿而，就把他们生命的愿望就放在佣人的名字上。那喜而寿而，我形容他就是今天的司机啊，有点像司机，所以贴身保镖，所以他们就骑了马就到这里来了。来了以后，喜儿跟寿儿就把马拴在马房里啊，等于是车子停在车库里，然后贾珍就进去了。贾珍进去以后，尤二姐就出来，尤三姐也出来，尤老娘也出来，然后就一起在吃饭吃酒喝酒。那我们注意一下，贾珍本来跟尤二姐就有一些肉体上的关系，那所以现在见了面以后，尤二姐觉得有点尴尬，就是她现在已经结婚了，已经嫁给了贾琏，那过去好像跟贾珍也有一点点不干不净的事情，所以有一点尴尬。那尤二姐这个时候就表现出她觉得我已经结婚了，所以我不能再乱来，她就跟妈妈说我觉得不方便在这里，你要不要陪我，我怪怕的啊，怕就是觉得这两个兄弟这样都在玩我的时候，他觉得不对，他就跟妈妈讲，妈妈说好，那我们就走吧。所以他们两个就回到房间，就借故推辞就走了，那就留下贾珍跟尤三姐跟这个妹妹在一起，然后就百般调戏。那作者不是金瓶梅的作者，所以也没写他们到底怎么玩，可是作者写得非常的微妙，说底下的丫头看不过去就纷纷离开了，就觉得人家两个在那边玩成这样子，所以觉得不好看，丫头避开了。好，所以这是《红楼梦》跟《金瓶梅》不同的写法，《金瓶梅》可能就写他们到底玩什么游戏了，可是《红楼梦》是用侧面写法，就是丫头看不过去，觉得太不像话了，就离开了，然后贾珍就在那边玩。好，好死不死贾琏来了。好，其实这种贾琏来是很正常的，因为这是他花的钱，这是他买的房子，这是他的女人，他当然觉得他随时可以来，所以刚才打听说他今天不来，可是他也许今天忽然觉得那个开会早一点溜掉，他就来了。来的时候他的马就关进了马房，我们注意一下，其实只有一个车库，就是贾琏的车库，可这个车库已经先停了贾珍的车子，怎么办？我就把它转换成今天的故事，就是你会发现今天后来才了解，哦，为什么叫汽车旅馆，原来有这个原因，因为必须每个人要有一个车房，他才能够办事情，而且办得比较隐秘一点。 就当时他们没有想到这个问题，所以贾珍的马绑在马房里，贾琏来了以后马没有地方可以拴，所以二马同槽，他用了一个字叫二马同槽。我们知道马一定中间要有间隔，每一个马一定要有自己的一个间隔，因为马在一起它会彼此会踢的。所以那个尤二姐就一个晚上就听到两个马老在那边踢来踢去，哇，那个写到真是惊人。因为其实贾珍还不知道贾琏来了，他还在跟尤三姐在玩，那贾琏这边跟尤二姐在一起，这样可以了解吗？因为房子有20间嘛，所以其实有一点间隔，就是你在你的房间，我在我的房间。可尤二姐就心里很不安，因为她一直听到二马同槽，两个马在同一个槽里，晚上一直在踢来踢去，叫来叫去，她就心里很不安。所以这一段我觉得是《红楼梦》最了不起的写法，因为写到这种非常心理学的东西，就是其实是尤二姐心里觉得不安，因为她以前跟贾珍有过关系，现在她又跟嫁给贾琏了，他就觉得那个二马同槽其实是他身上有两个男人的东西，他在冲突，他不晓得怎么办。他后来就哭了，他就跟贾琏讲说，你们兄弟这样子我们真的也不晓得怎么办，你知道贾珍今天就在别的房间，现在跟我妹妹在那边。那贾琏也有点尴尬，可是贾琏说好吧，那这个事情好像也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其实贾琏也知道对不对，因为他的马拉进去的时候他就看到那个马是他哥哥的马，他当然知道贾珍也在这里。可这个贾琏就是大概纨绔子弟，就是玩惯了也无所谓，我跟我哥哥一起玩，那那个哥哥跟他的儿子一起玩好像也无所谓，就是这个家族的某一种乱伦他们根本也觉得无所谓。所以我们就看到贾琏这个时候就觉得也被尤二姐感动，就是尤二姐好像觉得这个事情要不要讲明了，以后不要再这样乱七八糟的，那大家都比较清楚一点。所以贾琏说，这样子吧，我们今天就打开天窗说亮话，他说我们就过去，他就穿了衣服，然后就带着尤二姐就他就进去了。他就说哎，哥哥在这里，推了门，贾珍吓了一大跳，贾珍正搂着那个尤三姐正在玩。所以他就是说，兄弟我们这么好，有什么事情不能明讲啊？我们如何如何相处这样。所以贾珍就满面羞愧的感觉。那么这里面我们就看到尤二姐反而是一个，其实她希望把事情一清如水弄干净，那过去如何是过去，那个时候没有结婚，她可能也觉得如果她做贾珍的妾也不见得是他会推辞的事情。我们特别讲到一个女性在过去因为没有身份，所以她觉得后半辈子如果有一个人可以养活她，对她来讲是一件重要的事。她也不见得是在选一个情爱上的对象，其实可能选一个生活上的保障。所以如果是贾珍大概也未尝她会拒绝，所以她有一段时间也跟贾珍就不干不净的。那么现在他结婚以后，他就觉得我是跟定贾琏了，那贾珍再来到底什么意思？而且贾珍再来之后就是贾蓉了，这个儿子也会再来，那么所以他就觉得应该把事情摆明。所以《红楼梦》里面一般人特别喜欢尤二姐尤三姐，是觉得这一对小女子其实他们是平凡人，可这一对平凡的女子卷在一个大家族的一个官僚体系当中，他们其实玩不过这个家族，他们也不懂这个家族里面有这么多复杂的心机的东西。所以有时候想到过去的社会讲门当户对啊，大概也有一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你阶级的落差太大，你嫁进那个豪门其实非常辛苦，因为它有豪门中间的规矩跟复杂的东西。那如果在民间一个小家庭其实很单纯啊，我们说如果我们现在小家庭的单位可能就是父母一对孩子，它非常单纯，它那种300人口的那种大家族的关系它不太容易了解。所以我一直觉得尤二姐尤三姐其实他们一在这个丧事当中进入贾家，大概已经注定他们的悲剧命运啊，他们大概不会有什么好的下场，因为他们不懂，他搞不懂这个家族里面怎么会是这样的情况。这里面写的最精彩的就是你会发现有一段是从佣人的角度去写，贾珍进去了，贾珍进去尤二姐跟妈妈就说不方便我们离开吧，就回房，贾珍就跟那个尤三姐就玩弄起来啊，玩弄起来，那丫头就离开，就觉得不方便看了，觉得太难看，这个时候他就退到厨房，厨房的包二在那边喝酒，那个是一个爱喝酒的人， 喝喝喝，然后就说，到底他们在干嘛啊？这样子，他太太就骂他。那个太太就是那种民间非常粗俗的那种女人，就说你喝酒就去撞丧吧，啊，就是你喝醉了你就去撞丧，那撞丧完了你就去抱着你的脑袋在床上挺尸吧，干嘛问这么多？因为包二的女人是跟贾琏不干不净的，所以她就会觉得这个丈夫多管闲事，因为她马上就知道贾珍在干嘛。所以这些佣人当中也在透露出贾珍的某一种淫荡的某一种生活，他是用侧面在写。然后接下来就是喜儿、寿儿，还记得吗？喜儿、寿儿是贾珍的马夫，就是用我们今天话来讲是司机。好，这个主人不晓去干嘛，他们也不晓要等多久，他们就坐在厨房里也在喝酒。然后喜儿一下就喝醉了，过一会儿，那个龙儿来了。就是贾琏的马夫也来了，然后三个人看到了也很尴尬，说：“哎，你们老爷也来了。”那所以你看到司机跟司机常常会讲他们主人的事，所以你会发现常常外面什么周刊的消息其实是买通司机啊，所以那个佣人在一起，他们就会讲他们主人的事，所以他们三个人就在那边喝醉，喝醉了以后，那个喜儿就四脚八叉就睡在那个炕上，因为过去留给佣人的床就是一个炕，一个土炕，底下烧火的，所以冬天睡的话比较暖。那喜儿就四脚八叉睡了，那龙儿跟寿儿就出去洗手间小便啊什么，然后再进来的时候就发现没有办法睡，然后就把他叫醒，说：“好兄弟，好兄弟，你醒过来，你醒来我们才能够睡，不然这个床就给你占了。”就是那一天晚上，三个司机是睡在同一个炕上的，然后喜儿就醒来了，昏昏的这样醒来以后说：“好吧，我们公平的睡，我们今天晚上三个人要贴一炉好烧饼。”那我们现在不太知道贴烧饼啊，以前有那种贴炉烧饼，就是那个炉子里面要一个挨一个，一个挨一个贴炉烧饼。所以这一段也看到曹雪芹用了非常非常民间的语言在写文学，因为这一段当中完全不是林黛玉、薛宝钗的语言，是那种喜儿、寿儿、龙儿、包二，他们那种很低俗的民间语言，啊，那种开口就骂人的那种讲脏话的那种话出来，可是就很有趣，你就开始描写到一个复杂的夜晚，完全像一个小短片，好，所以我特别希望大家如果读这一段的话，那可以仔细的看一下啊。好，我们先看贾珍怎么进来。贾珍带了两个心腹的小童，就是喜儿跟寿儿，牵着马到了新房，已是掌灯时分。注意，掌灯时分应该是6点、7点左右，所以很少人这个时候去拜访客人的，因为过去的人大概8、9点就上床睡觉了，所以你贾珍掌灯时分来，你到底什么用意？而且这不是你的太太，你大概不会今天12点跑去一个朋友家按门铃说来找人家太太啊。我想你就已经看到贾珍真的其实有一点大胆啊，就是这是他堂弟的金屋藏娇的妾，可他就在掌灯时分就悄悄进去啊，注意“悄悄”两个字，不惊动什么人。那两个小厮喜儿、寿儿就把马拴在马棚里，那自己就往下房去伺候。那贾珍进来，屋里才点了灯。好，注意，贾珍进来，屋里才点了灯，表示说其实已经准备要吹灯要睡觉，因为过去的人吃完晚饭没有多久就睡觉了。所以贾珍进来，所以必须要重新点灯，客厅重新点灯招待贾珍。那他就见过了尤老娘，见过了尤二姐、尤三姐。啊，二姐出来，贾珍仍然叫她叫二姨。注意，二姨是因为贾珍的太太是尤二姐的姐姐，所以她叫她二姨，就等于是你第二个我的小姨子。那尤三姐就是第三个小姨子。为什么她这样叫？表示说你跟我还是过去的关系，这样可以理解吗？因为如果尤二姐已经结婚嫁给贾琏的话，她应该可能叫弟媳妇，叫少奶奶。可她没有用今天的，表示说我可能不承认你今天结婚的伦理，我用我们过去谈恋爱的语言在叫。好，比如说你过去有一个女朋友叫阿美，那她现在结婚嫁给你的好朋友，那也许你可以改口一下叫黄太太之类的。那可是你还是用阿美的时候，其实大概有一点回到了过去，就是说我跟你的关系还是过去的关系，不是现在的关系。所以这里面特别注意，作者很细心的在讲，贾珍其实是挑逗，就叫二姨。那么大家就吃茶，说了一会闲话，就问他说：“怎么样啊？我做的这个宝山如何？你看我把你嫁给这个我的堂弟，那很不错吧？”他说：“如果你错过了，打着灯笼，再也找不到这么好的丈夫啊！”就是男人的轻薄开始在，你要谢谢我啊，这是我帮你找的男人啊之类的啊。那 过日你姐姐还背了礼来瞧你们呢，说你姐姐就是讲尤氏，就贾珍自己的太太，过几天她会准备礼物来看你们，就是现在可能有一点不方便，因为其实他们在守丧期间，就贾珍的爸爸刚刚过世，所以有一点不方便，过几天会备了礼来瞧你们。说话之间，尤二姐就命人预备酒馔，关起门来，都是一个人原没回避的啊，就是都是亲近的人就在旁边。那包二也来请安，那贾珍就说：“你要有良心的话，你就好好服侍尤二姐啊，就有一点在这边摆出主人的感觉，以后有大有你的用处。那不可以在外头吃酒啊、生事啊，我自然要犒赏你。”所以大家感觉一下，贾珍在这里跟贾琏的佣人包二的讲话，有一点他是男主人了。就他进来以后大拉拉，他仿佛是男主人，他把别人的佣人叫来骂一顿，说你们要好好对待尤二姐什么，好像这是他包养的女人。所以那个身份其实在这里面在转啊，慢慢在那尤二姐大家就觉得不对，就觉得你是一个客人，你怎么忽然像主人，好像这个地方是你花钱包下来的。那当然包二也不敢说什么，就说小的知道，那如果不尽心，除非不要脑袋了。那贾珍就点头。那当下四个人吃酒，尤二姐就觉得不妥，就跟她母亲说：“我怪怕的，妈妈跟我到那边走走吧。”那尤老娘会意，就跟她走了。所以特别注意，在这一段当中，尤二姐其实表示出她觉得不能够这样混下去了。她也知道过去结婚之前她跟贾珍的这个关系，贾珍还想要去占她的便宜，可是她会觉得实在太不像话了啊！就是这一对兄弟好像要一起来包养他了。那作为那个女性，她会有一种被侮辱的感觉，她忽然有了一个女性的自觉，所以她跟妈妈说：“我有点怕，你要不要跟我走，我们离开，我们到我们自己的房里去就走。”所以贾珍就跟尤三姐挨肩擦脸，注意四个字，就开始轻薄起来了啊！你没有到人家家里就跟那个女人就挨肩擦脸啊，这个脸磨来磨去的，那百般轻薄起来。小丫头看不过，特别注意这一段，我们刚刚讲小丫头看不过就不是金瓶梅的写法，金瓶梅就是让你直接看到到底她玩什么游戏，曹雪芹一定是躲开的，因为她重视的不是这个部分，是情的部分，所以都躲了出去，让他们两个自去取乐。那这里也在暗示说，尤三姐其实也觉得无所谓，你们男人爱玩我就跟你玩。可是下面你会看到，我觉得尤二姐尤三姐了不起，是表面看起来他们不太检点，可是其实他们心里面是有他们自己，他们在寻找他们自己生命里面可以依托的对象，可是在没有找到之前，他们也在寻找。那所以以现代的观点来讲，尤二姐尤三姐是比较主动的，她们也比较自主，她们并不是要嫁给那个没有见过的人，因为接下来你就可以看到尤三姐很坚持她要嫁的人一定是她见过的那个刘二郎，那个刘香莲，因为她见过一次以后她就觉得非这个男人我不嫁。那所以因此她们以今天角度来讲是比较少有的自觉性的女性，就是我自己选择我要的对象，那我不接受别人的安排。所以他就跟这个贾珍就在玩起来。好，下面就转到厨房，两个小厮在厨房里跟包儿饮酒。那包儿的女人上了灶啊，就是炉灶，就在那边添柴，忽然看到了两个丫头也来了，嘲笑要吃酒，就说：“哎呀，他们两个玩得不像话，我们不好意思看，所以我们也来喝酒吧。”就躲起来了啊。现在就讲到厨房了，就把那个镜头场景从前面的客厅转到了厨房，然后厨房里面他们的一段话。那包儿就说：“姐姐们不上头服侍，你们跑来干嘛？”所以这个包儿有点笨笨的，这个厨子有点笨笨，说：“哎，你们是丫头，你们应该在前面服侍他们啊，你怎么跑来了？”所以他的女人就骂他，因为他的女人觉得你怎么那么笨，人家在汽车旅馆里面要办事情，那个丫头两个在那边，人家怎么办事情？所以这里面都是用侧写的方法暗示出这个包儿的女人也非常的大胆啊，一个很泼辣的一个女人，她就骂他说糊涂混账的王八啊！你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曹雪芹写到民间粗俗语言的时候，他是可以非常粗俗的，就这个女人大概觉得是那种地摊夜市里可以骂人的那种啊。她骂她的丈夫说糊涂混账的王八这样。 那你撞伤黄汤罢了啊，撞伤黄汤，你就喝酒喝死吧啊，就喝死。那撞伤醉了，抱着你的脑袋挺你的尸去啊，挺尸。我们现在还常常用这样。你看她骂丈夫的那个语言是非常锐利的啊，绝对是一个泼辣的这个女人，因为她觉得她丈夫管太多事了，因为她觉得她丈夫很笨，就是她知道说贾珍、贾琏跟这一对姐妹都在玩，所以她觉得你最好不要管这个。那你管了以后，你的差事都没有了。就是如果你今天做一个这样的公关，你就是帮助他们去玩的啊，所以这个女人就用了她的那个比较个人的一个想法去骂了这个包儿。她叫不叫与你什么相干，一应由我承担，横竖撒不着你头上。所以这个包儿原是因为妻子发迹的啊，包儿是因为他的太太跟贾琏有关系，所以他才受到重视，所以他对太太他也怕得个要死。那自己除了赚钱吃酒以外一概不管，那贾琏也不肯责备，那所以他视妻如母啊，把他太太当妈妈一样，怕得个要死这样。好，下面我们就看到贾琏来了，贾琏就下马问家里有没有什么事情。那包儿女人就悄悄告诉他说，大爷在这里面，在西院，就有东院西院，因为三合院的话有正房有东房西房，东院西院，所以东院是尤二姐他们在住，西院的话就是贾珍，这等于是客房跟尤三姐在那里。所以你就看到这里面写到了一个非常紧张的暧昧时刻。可是作者其实关心的并不是推理啊，就说诶他们怎么样，贾琏发现贾珍来偷他的女人啊什么，他不是这样写法，他只写到说女性在这里面扮演的那个角色。所以贾琏就下马，然后知道了贾珍也在这里，就回到卧房，看到尤二姐跟她母亲在房里，看到贾琏来了，两个人有些讪讪的啊，讪讪就是脸上有一点尴尬。刚开始尤二姐也不方便跟她说你哥哥在这里，所以大家就有一点尴尬，有一点脸红的这个感觉。那贾琏反推不知，所以贾琏就是有一点窝囊，有一点不敢面对事实的一个男孩子，所以他就假装他哥哥不在这里，所以继续跟这个尤二姐玩来玩去的，就拿酒来吃两杯好睡觉，我今天很累了。那二姐就赶快来陪笑，接衣捧茶，接衣捧茶就贾琏已经脱衣服了，然后倒茶给，问长问短，贾琏洗得心痒难受。好，我不知道大家在这里可不可以停一下，感觉一下贾琏为什么有一个女人给把他衣服接过去了，倒茶给他喝了，他就心痒难受。有没有发现他可能回家王熙凤从来不做这个事，所以那个心痒难受，就是他在这里他真的像一个男人。所以我常常觉得《红楼梦》其实非常微妙，就是其实贾琏非常需要一种男人的尊严，可是他在家里是一点都没有的，因为王熙凤每次都劈口就骂他，那王熙凤一回来贾琏就在旁边帮他接衣服的。那所以你看到现在刚好反过来了，所以贾琏在这边得到一个很男性的快乐，就是男人的自尊，男人的那个被奉承的那个，所以特别用了心痒难受。所以这里写的其实心痒难受不是讲性，是觉得尤二姐对他这么温暖这么温柔啊，因为他旁边的女性王熙凤平儿都是凶得不得了的啊，两个都是厉害角色，那现在忽然碰到一个绝对温柔百般温柔的人，心痒难受。所以包二家的就端酒来两个人对饮，那他丈母娘不吃，那就自己回房去了。这个妈妈也很懂事，就觉得他们小两口新婚难得在一起，妈妈就离开了。两个小丫头那分了一个过来服侍，那贾琏的心腹小童就拴马去了。那拴马的时候看到已经有一匹马啊，就是停车位里已经有一部车了，知道是贾珍的，心下会意也来除下。所以这里面都写得非常微妙，大家去感觉一下，所有的丫头佣人都知道怎么回事可都不讲啊，就这种大家族里面的复杂，特别借那个马房写得极精彩啊。所以今天我们就是到一个人家里，你忽然看到哎，你认得这个车牌，你知道这是谁在这里，你就赶快开车走吧，你就不必进去了。可是过去你这个佣人也很为难，所以两个马就拴在一起。所以我觉得这一段是不得了的 一个最好的短篇小说啊，就写到这种心理学上的东西啊。那喜儿寿儿就是贾珍的两个马夫正在吃酒，那看到这个龙儿来了，那就说恐怕范晔在这里借宿一宿啊。他们还讲一些好听的话，就说怕在晚上赶不回家了，所以在这里借住一晚。那你知道根本离没有多远啊，哪里有借住一宿的，跑到人家家里说今天太晚了，我来借住一宿。所以这里面都有一点不碰那个本质的问题，就有一点想要掩盖过去。那龙儿就笑着说，有的是炕，只管睡啊。大家也很大方说没关系，这个虽然是我们老爷的房子，你们要来睡也可以睡。所以这里面都在讲贾家的混乱啊，那种混乱的状况。那说我们一起喝酒吧，那龙儿就坐下来端起酒来，忽然听到马棚内闹起来。好，下面这段写的好极了，马棚闹起来，原来二马不同槽，不能相容，互相决蹄起来。决蹄两个字是马看到对方的时候会跳起来用蹄子去踢对方，叫决蹄。有时候是后蹄，用后蹄去踢，这个叫决蹄，就二马不能同槽。所以大家一定要读得出来，这里讲的二马不能同槽，其实讲的是贾珍贾琏，并不是那两匹马，是两个男人在这个时候发生了纠纷了。可是因为他们是大家族里面的，所以斗心机的时候不是那种泼辣的骂来骂去的东西。可是两个人都要这个女人啊，其实这个槽如果是尤二姐的话，就是这两个男人同时要尤二姐啊，二马不能同槽，那互不能相容，互相决堤起来。那龙儿他们就慌忙地放下酒杯出来喝马，就叫那个马不要这样，好容易喝住，另外拴好了才进来。那包二家的说，你们三个人今天就在这里吧，茶也是现成的，那我要出去了，就带出门。那喜儿就喝了两杯，已是愣子眼。愣子眼说喝得有点眼睛直了啊，眼睛都直了，就是在那边发呆。那龙儿寿儿关了门，回头看到喜儿直挺挺的仰卧炕上，两个人就推他说，好兄弟起来好生睡，你睡好一点，只顾你一个人我们就苦了啊！你一个人四脚八叉的睡，我们没地方睡了。那喜儿就说，咱们今天可要公公道道的贴一炉子的烧饼，要有一个冲正经的人，我痛把你妈一骂。好，这里面就是那种下层佣人讲的非常粗的话。那所以这里贴炉烧饼也可能是一个很黄的话，就是我们三个人贴在一起睡了。那一方面是贴在炕上，一方面说我们三个人挨得紧紧的睡，贴一炉子的烧饼，说哪一个冲正经的我就把他妈一骂啊，就要骂他妈的，就要骂粗话了。所以这里面是非常民间的语言。所以《红楼梦》一般人都认为我们总是看到上层阶级优雅的贵族的那种文化的语言，可是民间的语言另外有一些。我们今天如果认识一些路边做个粗工的啊什么，你会发现他们有他们语言的魅力，他们之间的某一种语言之间的活泼，很大胆很直接的东西，在写小说的时候，如果今天他们讲起优雅的话反而不对了啊，反而不对。所以《红楼梦》是了不起的一个东西，他写到社会各个不同阶层的各种百态的这个状况。那龙儿寿儿看到喜儿醉了，也不多说，就吹了灯就将就卧下。那尤二姐听见马在闹，心下便不自安，只管用言语混乱贾琏啊。特别注意我刚刚提到说二马不能同槽，讲的是尤二姐的心理学。所以尤二姐一个晚上不安心，觉得老听到马在那边闹，然后她刚开始一听到马在叫，她就赶快故意的讲话大声一点去混乱，让贾琏听不到。可是后来她觉得不是办法，她就干脆告诉贾琏，就哭了，说你们兄弟到底什么意思，今天你哥哥也来了，你也来了，那你要把我当成什么人。所以贾琏这个时候觉得要摊牌了，所以他才跑进贾珍的房间就直截了当讲。那么这个时候反而带出了下面一段的主角，就是尤三姐。尤三姐觉得她的二姐被欺负了，所以你们娶了她你们也好好对待她，结果一下哥哥来一下儿子来，那把这个尤二姐根本也就说你们全当我们做粉头啊，粉头就是妓女的意思。所以尤三姐就开始要闹了。那尤三姐跟尤二姐的个性不一样，尤二姐是委屈的忍受的，尤三姐就是闹起来的，最后说好我们看看谁嫖谁。所以下面有一段极精彩的尤三姐的描写。那有时候你会觉得今天在 酒廊里面偶然会看到那种大概有点像金大班角色，就是这种角色，就是说那个男人要委屈他的时候，他就泼辣起来了，那种角色。一般的女性，传统女性，她都不敢做到这一点。可尤三姐让你觉得大概大快人心，忽然讲出了女性最深最深的委屈，那当然也是一个悲剧，可她只是让你看到说宁为玉碎，那我也不去委屈我自己。好，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再讲下半段尤三姐的主题，谢谢。